真的对了，爱不到我却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 希望我爱的人就是爱我的人，可是往往事与愿违，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了。要让我爱的人成为爱我的人，可能需要你做一些让步，做一些努力，做一些争取。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小琥壳。 就算是真的会永远单身，双人床依旧睡得很安稳，也不想去就与寂寞眼前找个人托付掉后半生。怎样把自己交给下个人，用心甘情愿的口吻，时间狠狠向我提问，敢不甘心再一次放任，为了某个人等，我心里包袱的，可谁懂得，只是一场保护色，或许爱情里什么把自己隔绝。 我看是完整人生还有个空白缺口。交给下个人，用一种心甘情愿的口吻。时间狠狠向我提问，并不甘心再一次放任。为了某个人的我心里包袱的，可谁懂得，只是一场吧。 这是2009年黄小琥《简单不简单》专辑当中的《壳》，它讲的是我们都市人经常会自我保护的一种外壳。 还有个爱的缺口。 当我们受伤、难过、失意的时候，我们总说要对自己好一点，买一件贵的衣服，或者是吃一顿丰盛的大餐。后来呢，你发现只有当自己对自己残忍的时候，壳也更硬了，外界的伤害也更远了。也许我们只有先对自己狠一点，才能在面对伤害的时候伤口不那么深吧。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张宇，《没关系》。 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

so you better start facing it. If you ever lose some love, you only gotta come to praise it.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giving me some love. Carry in a touch for you, hold it in the oven. It's time for you to do a little tender love. Baby, hold me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 这首歌曲是1923年的作品，来自姚敏创作的《我要你的爱》，原唱的版本呢是葛兰，而刚刚听到的是黄小琥的翻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齐秦《袖手旁观》。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 情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 我是歌手第二季节目当中，张宇曾经翻唱过这首齐秦的作品《袖手旁观》，作词是姚谦，作曲是综艺大咖黄国伦，他主持的节目还蛮有趣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国伦在他的音乐史上最为成功的代表作《王菲》，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

会无助的幻想，为何直到自己变得脆弱疯狂，才发现你有多重要。 着你给的照片，